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早上早上，哇，好热啊！廿九度嘅气温啊！呢个星期四嘅早上，我系小张张。 哇，系今日已经到星期四啦，距离放假又近一步。马老师，你睇路，我系小依依。 哇，系又系礼拜四、啊，我偶像马的路德金话 I have a dream。 点啊？ 马丁路德金话 I have a dream， 马小强路上执到金话，我都有一个白日梦，就是日日开心，日日 好简单。 呢、這个唔系白日梦啊，你今日做紧咯，呢个系一个白日梦咩？ 你日日喺度几日日点开心啊？ 点会啊？我唔及你，我试下我唔及你啊！白日梦不是梦，系啊，好醒啊！ 好嘅， 醒啦喂， 开 party 咯，风骚爆人咯！今日星期四有我好系列， 哇！ 似乎为我哋吓、旅途上作一个少少嘅准备。今日就系旅途上， 其实我觉得旅途上我觉得有好多旅途啊，有时你自己自制嘅旅途啦，你踩单车都可以系一个旅途啊，由 A 点去 B 点， 系翻工都系旅途， 翻工都系一个旅途， 人生都系一个旅途啊， 系啊，又或者你埋单嗰日都系你嘅旅途。 哦，嗰日唔知几时啦。 其实你知我有谂过噶。 喂，我都有谂啊。 系啊。 唔知几时叮啪。 喂，唔知噶、啊。所以每一日咧，希望大家都最要当系最后尾嘅一日嘅话，要开开心心。There's a party going on right here, a celebration to last throughout the years. So bring your good times and your laughter too. We gon' celebrate your party with you.Come on now. Celebration. Let's all celebrate and have a good time. Celebration. We gon' celebrate and have a good time. It's time to come together. It's up to you. What's your pleasure? 听紧呢个风骚快活人啦，咁啊今日咧短暂时有阳光，天气炎热，而家29度，相对湿度82%。 今朝真系好热啦，我着件外套，我想除咗佢。 又湿又热啦，咁你梗系咧着多件外套。你翻嚟嘅时候冇噶？ 我袋住啊， 系 啊， 已作准备。 都啱嘅，都啱嘅，我都会系咁样，即系有时你会袋住把遮咁样咯，系啦，真系湿热啊呢一排。你唔觉得咩？ 又湿又热啊！ 我知。你应该永远都是衰我一格。 有你墊底，我覺得好開心，人生好充實。 我真係中意呢啲氣氛啊，好開心。我今日咧就喺度準備 delete 一啲嘅叫做垃圾油桶啦，即係個油箱誒，嗰啲電油裏邊，我忍唔住笑咗上嚟。我發覺呢個世界騙子真係幾多， 真 係 唔係 垃圾郵件咧？我今日一睇咧，我以前 delete 就 delete 嘅啦，今日咧我一睇。嗰度咧有大半啊，系来自唔同嘅人啦， 叫你继承遗产啦， 继承遗产啦， 叫你投资啦， 有笔钱啦，咩个咩西非人，有个人咧，佢而家又话动荡啦，不过只要走。喂，十个 email 里面有大半都系呢啲来自唔同 嘅地 方。 你真系开心，我一个都冇收过。 即系我心谂， 我真系冇收过。 你真系唔好当我傻。 我嗰次都同 K K Sir 讲过啦，我永远都冇呢啲咁嘅嘢噶。网上情缘嗰啲系从来冇揾过我，都唔知点解，我真系好唔开心，系咪？其实我系咪唔存在喺呢个社会上面？ 你冇咁啦，我晏昼 send 咗个 email 俾你， 真系俾你。 我永远都冇呢啲嘢噶。 冇咪好咯。 系啊， 但系咧， 其实点解咧？嗬， 我谂 佢钓唔到我。 我谂 send 开就会收到。嗰、那个叫做保护系统好系嘛？即系你咪 set 咗嗰啲咩？ 系、哦、啊，我有啊，我有，我 set 咗啲嘢嘅，咩端对端咩加密啊，又或者有时啊，有一个嘅就系你要每个月要俾钱嘅，跟住佢会帮你嘅就系佢会 scan 咗一啲嘅垃圾电邮咯，甚至乎佢会俾翻个 report 你嘅，佢就系话啱啱过去嗰个星期嘅话咧，我哋已经帮你截咗大约有几多个系啦、啊，想入侵你嘅网站、或者系想即系揾你嘅一啲咁样嘅嘢啦，咁样 大约 啊，唔多都系唔多，一个礼拜嘅话十零个到啦。系啦，有时会系单数嘅，即系可能系七个或者五个咁样，唔多。系啊，可能我就我自己即系喺呢一方面嘅话，我唔系用得太多，应该咁啊。 系嗱，咁其实我呢一个例子咧，佢都系应该摆咗喺垃圾邮件，即系其实佢都拦截咗。我理论上咧唔使睬佢，不过咁啱今日我睇我，哇！呢个世界骗子真系几多 啊！你咪想捞底啊？ 即系 捞翻一个。有冇机会？ 可能其实十个里面有一个嚟嘅， 但系咧好多年前，因为呢样嘢已经唔系今日嘅啦，好多年嘅啦嘛。我最第一次睇咧，我真系有谂噶，会唔会真系真嘅咧？咁样，我曾经有谂过好多年之前，我冇回佢信，我冇回佢电邮，但系 我 心里有一刻系谂过。 你呢个唔系好多年之前， 其实我谂佢中过 好多分钟之前，佢都仲系 网聊，中网聊。 攞你自己讲噶咋？ 系啊。攞嚟回就系咩嚟噶？我唔知道，我请教。 我讲过啦，讲过啦。有一次有个人喺即系嗰啲社交平台嘛， 阿刘 我 嘛， 跟住即系我又 买 咩咩咧？唔系买地啊，好多个噶啦，有一个。 哇！仲有好多个。 你即系你 screen 咗呢啲又 OK 啦， 系啊，系啊，呢个望下啫，都冇妨。 呢啲 我似阿 K K 常做节目讲过啦，有个嗱佢话 军官啊嘛。 军官系另外一个，呢一个咧， 哦，咁我俾个 士兵有几多个啊？每个官阶都有啊， 成队兵、 连长啦、 成队兵都有。 佢同我即系聊天，咁跟住不到两句就话不如唔着衫啦。我话我唔介意你唔着，但我唔会咯。咁跟住佢就即刻 block 咗我啦。 点解唔好啫？你都试过啦，你 Facebook 都试过， 有你有摆过有嗰啲相，你冇攞料，但系你有试过唔着衫嘅相，我都有睇过。 我有， 你梗系 有啦，赤裸上身啊， 赤裸上身戴住顶帽嘅，好明显应该就系一定有。 你 send 翻俾我睇啊！ 我点会 send 翻俾你睇啫？你都 delete 咗咯。人因为人哋 cap 咗之后再 delete 俾即系再 send 俾我嘅，真系有 profile pic 嚟嘅 ，profile pic 嚟嘅， 系啊， 你有冇睇过？ 有， 你有见过？ 好型啊嘛， 戴住顶帽噶嘛，系啦，上半身攞上半身， 系咪啊？ 不是，唔系，系啊，真系有，真系有，同埋我肯定喺天台，佢应该系做紧 push up 嘅，系啦，因为你见到嘅就系啲肌肉已经有少少膨胀咗噶啦， 即 系 边度先 有 个人 影？雀仔， 系右边下角咧，我见到有啲 有个影 女士。泳衣啊？ 咩啊？ 呢个就唔可信啦。但其实嗰个嘅就话咧，我就真系有收到嘅。 得得得， 系啦。因为有人 send 俾我，佢就佢咩事啊？咁我就冇啊。我最近健紧身啦，彭彭又健身啊嘛，咁样咯。 咁总之大家就提高警觉啦。 系啦。 咁有时装咗嗰啲， 所谓啦，你都摆上去 Facebook 咯，同人哋系啊，咪试下 咯。开心 share 咯，咪就系咯，猜输咗嘅就系跟住一件。嗰啲唔系好耐之前噶啦， 嗰啲好耐之前，嗰啲叫咩啊？ 我 唔知咩玩 pair 牌又输咗又唔知点 嗰啲， 好玩噶， 去饮酒。其实咧就系嗰啲即系大家去相识嘅时候系炒热气氛，或者系叫做 ice breaking 嘅一啲方法嚟嘅。咁咧大家就会系你每人有杯酒啦。咁跟住咧就猜输咗嘅话咧就除一样嘢咯，乜都得。譬如可能要眼镜，咁跟住我就再猜系啦。咁如果咧你赢咗嘅话咧，跟住你又戴翻咗，可以玩一晚嘅。 但除下除下。 下去都重要嘅，咁点啊？ 咁你咪好开心咯。 我都开心， 我 举手，立身，我真系开心。 系啊，冇错啊，有呢啲嘅嘢噶。 嗱，如果唔熟嘅。又唔会玩啦，熟嘅我都唔想睇马小强除咯。即系如果大家即系 咁，我唔系同你玩。 咁你会拣人玩噶嘛？唔系逼你玩噶嘛？呢啲 即系如果我见到某人， 呢 个 我未必够胆玩。另外有个游戏咧，你有冇玩过 True 咩 True 咧？系啦系啦， 即系玩呢啲嘢。 系啊，又要讲 好简单，就系大家一班人，跟住咧就坐个氹氹圈，跟住有一个啤酒樽，咁个啤酒樽佢就转到咧就系嗰个啤酒樽嗰个樽头对住边个嘅，咁跟住咧就要问。嗰条问题， 佢就一条答， 咁啊就要拣拣你一系咧就系要答真实嘅问题，定系答一啲好大胆嘅问题。咁跟住咧就系啦，如果唔答嘅话就要被罚。 你玩过咁熟嘅？ 呢啲睇电视剧最兴噶啦， 你冇玩过？ 我冇玩。 咁你玩过啲咩？ 我冇玩过掉手巾。细个嘅时候玩掉手巾， 你讲我信唔信咧？ 我唔信，掉第二啲我信。 掉咩啊，老细？ 我点知你啊？ 细个个个都系玩过呢啲咁嘅集体游戏噶啦，你冇玩过咩？系、啊、 玩过，但系冇兴趣。 尤其做童子军咧，个实会噶嘛，即系嗰啲 campfire 咧，一系唱童军嗰啲小朋友歌，一系就玩游戏噶嘛。 我喺啲所度见得多，好啦，我再分享多一个啦。其实又系好简单嘅啫，大家一班人如果唔系好熟嘅，咁但系其实如果你去到disco嘅话，你都系莫过于想对方饮酒啫。 系、 到大家就饮大咗两杯嘅时候，大家轻松啲啫。有一个方法好简单嘅啫，就系、是、嗌一杯好大杯嘅啤酒，跟住咧就揾一张嘅纸巾吸咗喺上边。咁好似嗰阵时候啊，室内仲可以食烟嘅时候啊，讲紧啊吓，谂下几耐啦。喺上面嗰度咧，喺嗰张纸巾上面咧就摆一个银仔，咁啊等跟住就每人咧就攞住支烟嘅话就拉一个窿。 哦、 直至到睇边个一辣嘅时候，就紧就一跌落去嘅话咧，嗰个人就要饮，系啦，系啦，得啦，食烟饮就系唔好嘅，咁、所以咧，啲小朋友听我之后就好啦， 唔好做。 但系以前细细个嘅时候，我哋会玩呢啲噶嘛，你睇下我哋变成点，就唔好学我哋啦。 喂，但我冇玩都变成咁， 系啊，所以你咪 唔抵咯，真唔抵，我第一次同你嘅思路一样，哎呀， 我哋升到啦， 唔抵。 Baby, come as you are with just 旅游达人胡卫聪走遍泰国大小街头，镜头前面的他风趣幽默。不过原来啱啱出道的时候是电视台一个寂寞的编导，个个人有嘢做，得佢坐喺办公室，好似废人一个。 练及分，扑根之礼个软硬。 甚至乎譬如話嘉利大廈大火咁先算啦，全組啊成個二樓所有嘅睇真啲嘅同事咧，全部走去做，但係唔知點解咧？ 你就坐喺辦公室， 阿余永生唔俾我做，冇人揾我做，我一個人坐喺辦公室，我都唔知做乜，大家覺得我呢個人係廢喎。 尋找快活人生，泰國通胡偉聰，風騷快活人節目來播出。好啦，上个礼拜咧就系胡卫聪咧第一次同大家见面啦，讲咗个电视台嘅日子。咁今日嚟讲下佢喺泰国发展，最初点解会选择咧泰国嗰边做呢一个旅游达人嘅咧？咁想知道嘅咧，听下一阵间十二点新闻后播出嘅胡卫聪呢个泰国通嘅分享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中亚峰会今日起一连两日在西安举行，出席峰会的中亚五国元首已经抵达西安，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塔吉克总统拉克蒙、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乌兹别克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土庫曼總統別爾德穆哈梅多夫昨日至今早先後抵達，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在西安與哈薩克總統托卡耶夫會談時說，即將舉行的中國中亞峰會具有里程碑意義，將推動中國與中亞合作步入新時代。最新公布的公務員薪酬趨勢淨指標介乎 2.87% 至 4.65%。 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公務員總工會主席馮傳忠表示，公務員薪酬調整要維持具競爭力的加幅，去年沒有跟足加幅是保守處理，今年可以較積極處理，包括考慮維持入職誘因、公務員離職和經濟向上等情況。華員會會長李葵燕指出，公務員過去幾年協助抗疫，目前人手短缺，去年加幅已經是追不到累積通脹，希望今年可以追加。對於當局表示不存在追加因素，李葵燕認為需要客觀公道，不應只在疫情時說要分擔，但現時就不講分享，否則對士氣有影響。一名67歲男子跌落九龍富水塘引水道附近受傷，消防員到場將事主救起，送去瑪嘉烈醫院治理。警方表示，事主報稱昨日行山時懷疑身體不適，跌落水塘引水道附近，相信已經在現場留了一晚，朝早近七點由途人發現報警。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出席完在美國的亞太經合組織運輸部長級會議啟程返港，林世雄接受當地傳媒訪問時向北美市場介紹香港現況和航空和物流方面的最新發展，包括香港連接美國各地的航空運力和航線的回復情況，機管局贊助的機票送贈計劃今日起亦推展到美國和加拿大。他亦講述高鐵香港段恢復服務後的情況，以及高鐵和港珠澳大橋如何便利全國，特別是大灣區的居民經香港到外地。林世雄又乘坐底特律的捷運系統，響應今屆亞太經合組織的主題之一，加強推動低碳、低排放和零排放的運輸技術。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晚上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81点，升321点，成交金额3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05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28点，升3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6.6跌6.2，阿里巴巴88.65升3.2，盈富基金20元升3.1，李宁49.15升6毫，恒生中国企业68.28升1.36，南方恒生科技3.82升8仙，比亚迪股份246元升6.4，美团134.7升7，中国平安57.05升1.95，中移动65.85升0.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7，日元137.44，瑞士法郎0.899，加元1.346，人民币7.001，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65，新西兰元对美元0.626。日经平均指数报30495点，升401点。港金报1852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4.67美元，卖出1985.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啊，啱啱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咧，近住豪景花园对出咧，由于个汽车着火啦，而家封咗慢线嘅，咁啊意外咧就啱啱发生，咁暂时就未有挤塞噶，咁揸车朋友咧就要留意啦，就系屯门公路而家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咧就有汽车着火啦，封咗慢线，咁啊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就在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张南公路去翻环保大道方向，近住日出康城骏海一段就比较挤塞。咁另外，大角咀道较早前嘅水管急修已经完成啦，大角咀道去翻澳海城方向，近住斯哥姆街慢线解封。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公路丁九桥屯门、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国剧830，白百何、佟大为，我们的婚姻。 女强人董思佳向丈夫李裕文讲自己的心底话： 我做金融的，我哋唔会嘥时间喺无谓嘅嘢度。你就系得咁多时间噶咋？要揾份工嘅，一系就揾份收入高嘅，一系就地位高嘅。你两头都唔到岸。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 就算收咗经，冇症状，冇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噶。锡自己，做咗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睇下啦。 说话形容风 骚 快活人，你会 点讲 啊？ 我是拜仁仔，远仲人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逢受开乐然敲敲摊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是梁继章，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 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咧节目《风骚快活人》啦。呢世界上咧，我觉得咧妈妈最伟大嘅、 嗯， 而妈妈如果又要照顾小朋友，又要兼顾工作咧，就更加伟大，同埋咧更加好似嗰种叫做分身不下，有时都几辛苦。咁、嗯、啊，内地而家咧推出咗叫妈妈岗啊，岗位嗰个岗啦，咁样系系咪好耐前噶啦？阿马超，因为你喺 我冇听过， 佢而家咧呢一种岗位系乜嘢咧？第一，佢系专俾。即係叫做有小朋友照顧在職嘅婦女啦，但係有小朋友噶啦咁樣。咁同埋咧，佢有咩特別咧？咁如果你做咗，嗱，每間公司有某啲嘅生產線或者有啲嘅工作崗位，撥一啲嘅、即係數量出嚟，咁啊呢啲請幾多位媽媽崗嘅咁樣，佢哋咧係有不定時翻工啦，即係唔需要限定你每一日要翻幾多個鐘。第一，第二，如果你突然間屋企有事、小朋友有事咧，你係可以請假嘅。即係佢會做咗一啲叫做適合媽媽嘅工作 友善嘅地方， 友善嘅地方， 友善嘅地方，係啦，即係作為媽咪係咪？ 係啦， 跟住做咗啲婦女嘅話，都係非常之友善嘅。 冇錯，因為咧小朋友突然間 flexible 病咗，或者今日冇人照顧，咁所以咧佢就可以俾佢咧有一啲叫請特別嘅假咯。因為你普通嘅工作或者普通公司唔能夠有一啲咁樣嘅。工作岗位系随时，哎呀，对唔住我仔咧，今日咧冇人凑啊，我即系咁样咯，咁就开咗呢咁嘅岗位，咁系咪好事咧？你觉得？ 绝对好事啦！你要留意一下我哋逢星期四嘅职安剧啦、嗯，有时我哋都会讲下呢啲，唔、 嗯、 系真系有噶，有啲公司咧佢系会采取一啲友善嘅工作环境，比、 嗯、 如话你个仔女考试咧，佢俾你放假。系啊，陪佢温习啊，或者 其实唔单止，我觉得其实呢样嘢嘅话，系咪真系净系要俾妈咪咧？ 唔系。佢其實 唔係我嘅意思，咪就係話，其實係咪話應該淨係俾媽咪咧？爸爸都應該有 啊 嘛。因為以我知道嘅就喺其他有某啲唔同嘅國家咧，佢哋基本上嘅就係侍產假，唔係淨係俾女性嘅喎，係男士都有嘅喎，佢可以告一年嘅喎。咁咧就係令到嗰個小朋友喺嗰一年裡面嘅話咧，就係可能爹哋可以告一年嘅。咁啊，嗰一年嘅話就陪住佢成長咯。 冇錯， 我冇記錯嘅應該係韓國係有呢一種類型嘅假期嘅。 香港都有啊，侍產假。 係啊，唔係，但係講緊可以你可以俾你。就係國係啊，即係請好耐嘅時間喎、 啊， 所以我反而會覺得呢一樣嘢嘅話，係咪應該今時今日都唔係喺度講緊， 即係 性別方面嘅嘢、 啊， 應該嘅就係爹哋同埋媽咪都應該要有呢一個咁樣嘅權利咧。因為其實你作為一個爸爸嘅話，當你嘅小朋友病咗嘅時候、嗯，你都可以請假翻去休息，同埋同埋 咩噶 嘛，同埋帶佢睇醫生，同埋照顧佢噶嘛。點解淨係媽咪咧？ 冇錯，另外咧仲有一啲假期，我覺得真係幾好嘅，就係、是、話陪你啲年長。家庭成员， 睇医生， 爸爸妈妈睇医生，起码隔半日、甚至一日，即系我自己都试过啦。咁我觉得呢样嘢真系几好的， 应该啊， 系啊， 真系噶， 车佢去啊，陪佢去啊，因为真系等好耐啊，你必须要好有耐 性。如果你唔带佢，真系唔知点啊，系咪先？佢自己已经唔舒服啦。 坊间有人陪佢去嘅，但系我觉得唔贴心，系、啊，即系个医生问你啊，你系个边位啊？咁有啲嘢佢可能即系你系佢嘅仔， 我同意你讲嘅直属嘅之外嘅话，其实有好多嘢啊，关于个病。情嘅或者有啲咩嘅决定嘅话咧、 啊， 其实你真系要系直系亲属嘅话咧，佢先至可以决定嘅，同埋可以揸主意嘅。如果你讲紧嗰啲叫陪诊员， 啊、 陪诊员嘅就系一个姐姐，其实佢只不过系接你屋企嘅老人家，带佢去睇医生。其实最好系乜嘢咧？系复诊。 系 复诊嘅话，其实就唔需要话头先你所讲嘅有咁多嘢啦。佢只不过去俾医生睇一睇，跟住佢就攞翻佢之前嘅药啫。咁呢啲我觉得可以咯。但系如果你话真系好好地去照顾佢嘅话，我觉得都系唔好假手于人。 人， 必须 呢啲嘢系必须要自己做嘅， 几辛苦都要去啊！ 系啊，因为你唔安乐噶。 系啊，我上次一次我就系陪我妈妈去复诊。 我知啊，你好乖仔啊。 跑咗，因为佢个医生话啊，不如你同佢照下 X 光啦， 梗系要 啦，好硬噶啦， 佢都会安心好多啊。有个亲人喺身边、嗯。 当时已经系我谂5.3啦，咁、我跑上去啊，嗰、那个 跑上去做咩？跑上去妇科 嗰度。 X 光室， 嗱，李小姐。你讲呢啲嘢其实真系几好 笑，因为我惊你会特登去走去一啲唔关事嘅地方度辣更， 我梗唔会辣更，辣人就会辣更啦，你做乜鬼？ 我觉得你会噶咯，系咪？跟住就去到嘈之巴闭咁样同人哋倾偈啊！ 叫你叫你出嚟，然后叫我叫你出嚟倾偈， 跟住翻嚟讲下， 冇错啦。哇，上次真系几好啊，因为去到咧。佢生啊，即系准备走噶啦，系啊。佢、先生咩事啊？我话唔好意思啊，我话有个老人家想照 X 光，你哋可唔可以照埋先收工啊？ 唔系 book 晒嘅咩？ 唔系，佢因为佢即时话啊，你个状况咁样，不如你上去照下啦，系啊， 迟少少睇下个片， 冇错啦， 即 系下次嚟复诊可以睇翻嗰块片。系，跟住佢话好啦，快啲啦，咁啊，阿叔你系咪照下入嚟啦？我系老人家，唔系我。 哦，你个样想，即系你个样似要照 X 光， 系啊，你 个 样似 妈妈， 佢个样病过佢阿妈， 嗰个想帮我除衫，好唔好？ 系边个？帮你照 X 光嘅嗰个技术员 系 嘛？ 讲啫，系啊，但 系 佢真系 你想照， 我想慢慢照， 慢慢照，全身照， 我睇清楚啲， 做埋磁力共振， 呢咁直击， 喂，但系真系好好。系，佢哋真系好好， 真系嘅。 咁啊，即刻落翻去，然后又搞起码十分钟。咁佢哋即刻已经嗱嗱声咁 boom boom boom boom， 已经做晒所有步骤。如果唔系咧，比如话我就算我如果四点上去咧，应该全条走廊排满人等住照 X 光，即系好会好唔舒服嘅。咁有啲老人家咧，佢又唔识换嗰件衫咧，有时我睇到真 系 好惨。 喺后边嗰度打 啊，系啊，即系然后因为佢老人家始终都有尊严噶嘛，攞住啲衫啊、内衣。裤咁样样咧，我觉得都几难受。 所以其实你咁样讲嘅就系呢啲咁嘅位，仲要系仔女，即系其实你就系亲人去做呢啲嘢嘅话咧，佢会冇咁尴尬。如果系一个即系衫唔识七嘅，系嘛，咁佢就会觉得就好唔舒服。 阵间又可能又呼呼落去，攞只手嚟啦。 唔系，其实啲嘢我觉得将心比己。他朝你总有一日你 系 需要人哋去，系啊，他朝君仔啊，相同嘅，你总会需要就 系 你年纪老嘅时候嘅话，系要人哋去照顾你，同埋会帮你去做呢啲嘢嘅时候嘅话，你系点样谂嘅话，你就应该要点样对你妈妈。 其实未必到年纪老噶，任何人都有机会，即系唔系就啦，即系任何人都有机会有病，病就要入医院啦。我试过，即系嗰阵时咧，因为一次嘅意外咧要。入去做一啲嘅即係手術啦咁樣，其實係好肉酸嘅，即係啲唔識嘅人面前咧，你又要拉低條褲啊，又諸如此類嗰啲咁樣。 拉低條褲唔算肉酸啦，咁你睇醫生，你打針， 始終會嘅，因為佢要做一啲嘅。少少嘅手術啦 ，OK， 好好好啦，希望大家都冇事， 身體健康啦， 係，然後衷心感謝醫護人員，多謝， 係啊，同埋佢哋要講翻啦，即係頭先佢講嗰個價嘅話，我覺得真係咯，如果我聽落去嘅話咧，我係有少少唔舒服嘅，我覺得應該嘅就係男女所有嘅員工都應該要有呢一方面好緊要啲，係 啊， 因為其實冇嘢會緊要得過嘅就係一個 family， 你嘅屋企人、 仔女、你嘅， 如果一個地方佢係可以咁友善，可以對我嘅屋企人我都可以咁樣嘅話咧，呢個地方嘅話抵你嗰度打細工。 门外的笑容也是我今夜的伤痛，当幸福飘到我肩头，你转身扬起一阵风，于是幸福吹散成寂寞，于是寂寞被锁在眼中。你是我昨天的玫瑰，却是我今夜的后悔。当孤独飞到我面前，我眼中只有一片黑。 经落成雨水，于是雨水就打在心扉。属于我们爱情的冬天，来自你眉头的积雪，慢慢冷漠了你的脸，将你推离我可靠的肩。属于我们爱情的冬天，堆积我心头的积雪，慢慢放住了我的眼，关于未来一点也看不见。 黄仲坤的情书，三十度气温，相对湿度80%。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晚上有骤雨同埋雷暴，留意留意。网上情是网膜效应。乜嘢叫做视网膜效应？有一个人想买一架车，佢觉得街上面嘅车颜色太普通啦，我要买一个好特别嘅，不如买架墨绿色嘅车啦。佢嘅印象就系呢一种颜色应该唔会太多会撞到啩。点知当佢买咗之后，喺街上边、公路、停车场周围都见到有墨绿色嘅车，点解以前冇留意嘅咧？佢同一女同事倾开，嗰女同事啱啱怀孕，佢就话：哦，系啊，我以前咧都冇留意街上面有咁多孕妇，但我大肚之后咧，我就见到街上面咧突然之间多咗好多孕妇，系咪出生率提高咗咧？点解咁奇怪？当我哋特别留意一样嘢，就会发觉，咦，多咗咁多嘅咧？呢个就系视网膜效应。简单嚟讲，呢种效应就系当我哋自己拥有一件嘢，或者一项特征，或者我哋集中精神去留意一样嘢嘅时候咧，就会觉得越嚟越多噶啦。同样地喺人生里边，如果你只系集中你嘅精神，或者每一日留意啲唔开心嘅事情，你就会发现，咦，原来咁多嘢都系对我哋唔好噶，咁多唔开心嘅事情噶，咁多人对我哋咁衰噶。

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系唔使钱噶， 开心唔使钱嘅。嗱，人生嘅旅途又好，真正嘅旅途都好啦。我记得嗰阵时咧，呢、這个话题咧令我谂起咧以前去旅行咧会带好多饼剧石带嘅，因为嗰阵时旅行咧就系用嗰啲细细嗰啲 Walkman 咧，咁啊无论系坐飞机啊，或者系即系喺坐巴士啊咁样，就会听逐饼逐饼咁听。你有冇噶？ 我有一首歌嘅，就系嗰阵时我仲系带住呢一个嘅黄色嘅 Walkman， 黄色嘅 Walkman 嘅系唔会入水嘅。知唔知边嘅？ 我知， 好出名嘅嗰一只， 去沙滩最多人 型到爆嗰时候，你冇嘅话你唔好出嚟。我同你 讲，你听咩歌啊？ 我一阵间同大家讲，就系我第一次好长途嘅旅行嘅时候嘅话咧，就系听呢一只歌。 哇，好型！ 所以呢一世都记得嘅，仲有一路听住嘅时候咧，哇！ 有冇流眼泪啊？ 有啊！ 你啲嘢都知咧， 系啊，咁啊，马老师都系一系噶吓。今日我哋旅途上的想听呢个吓，咁啊，嗱，一阵间嘅爱系列啦。好，快到十一点钟先听新闻报告。今日天气短暂时有阳光，天气炎热嘅，咁啊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晚上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嘅。先听咧十一点钟新闻报告，继续翻嚟风骚快活人。 Hello， 大家好，我阿波。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系最风骚、最快活嘅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至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爱好系列今日咧讲就系旅途上 会听嘅歌， 会听嘅歌咁样样。咁咧，我记得咧嗰阵时去人生第一次旅行咧，好开心。 泰国 唔系，其实嗰阵时咧 去边啊？去边啊？ 嗱，呢个地方好近嘅，同埋咧嗰阵时好平嘅，即系作为一个咧叫做诶好平嘅 澳门 七日之旅，又唔系 七日菲律宾， 菲律宾冇错啦。咁啊，菲律宾有个地方咧叫碧瑶，唔知大家有冇去过呢个地方？ 知道你讲过。 菲律宾好热嘅，但系碧瑶咧就好凉嘅，即系嗰个天气咧。 哇，嗰度 系知唔知点解？ 唔知 你唔知 系咪有军事？ 唔系啊，因为以前有间酒店火烛啊。 哦。 跟住就传咗啲古仔出嚟咯， 冇事嘅。 但我唔系讲呢样嘢，唔系讲呢样嘢。 全世界啲酒店有啲都试过火烛啦。 唔系，其实基本上全世界嘅酒店都话有噶啦。 冇 错， 咩都惊唔使去啦，咁样样。咁啊，嗰个地方咧有一样嘢好特别。其实旅行咧好多时咧，你会留低好深印象就系某啲事件嘅。碧瑶咧有一日嗰个导游就话：今日大家去骑马啊！咁我从来未骑过马嘅，而佢嗰个布置咧好得意啊，系一个好大嘅草地啦。咁好似租单车咁啊，租单车系点咧？一档一档一档一档，咁啊走埋其中一档啦，唔识嘅。咁啊有个男仔或者系嗰啲本地嗰啲就话：你要唔要一只 fast horse 啊？咁样要唔要只快马？ 快马加鞭 系啦。咁于是咁谂住我唔识死噶嘛，又唔识惊噶嘛。 你知当时嘅， 因为佢系最中意快噶嘛。 我知啊， 系啊， 快将。快张手， 即刻立嘢，即刻走， 心急 系啦， 咁啊要啦。 你几多年前啊？ 啱啱出嚟做嘢冇， 即系后生， 啱啱出嚟 啦， 系啊，快， 我哋要秒速， 系啦。咁于是咧就。佢就俾咗只马我骑啦，咁样嗰只马咧真系自己嗨爬到不得了， 自嗨， 我完全冇叫佢快，或者冇嗰啲咩，冇完全，佢系咁发癫咁跑喎。其实咧系好玩嘅。 嗰啲叫有另外啲嘢叫癫马。我有睇过， 你有骑过马噶 ？Yes， 系， 其实好睇， 系蹬到好痛嘅， 系啊， 不停咁上落，因为我唔识就位啊嘛， 你个 pat pat 嗰度损都有份啊。 到后来咧，嗰个男仔截停我，佢话翻我，喂，你唔可以咁噶，只马好攰，我唔关我事啊，系佢发癫咋咁样。嗰晚 你嗰时你点讲啊？呢个英文 ？Running horse。It's crazy, too slow, too fast, not me. OK. 但你觉得啱啦，夜晚先发觉原来真系损晒， 好痛 嘅地方损， 系啊，大髀乸都损啊。 你试过系嘛？ 试过， 蹬， 系啊。 原来系 你如果冇装备咧， 咩玩法咧？你马骑马，你骑翻自己啲 family， 系咪唔系好啱？ 都冇所谓啊。 咁啊，其实咧， 你边个 嘅？ 香蜜湖 系真系啊！ 我都估咧，香蜜湖 我唔记得系西丽湖定香蜜湖噶啦。 嗰啲地方成日呢啲 系啊， 一定有噶， 一定有啊。 系啊，但系嗰啲马因为踢都唔行嘅。 唔系啊，嗰次系踢啊，踢佢唔踢佢都行啊，要出去第二条村我讲过啦，要经过山啊，系啊。 我试过一次嘅就系喺香蜜湖，咁跟住咧就系要骑马，咁但系我根本即系拍嘢定系就少少做嘢嘅，咁跟住佢就揾咗有一只嘅话咧好高啦，咁我爬我上去哇，要变翻鬼叫，因为 好高啊， 你觉得 好大只噶马其实好， 系啊，有人要抱你抱你上去噶， 系啊，帮我上去嗰个又唔靓，你明唔明？ 因为摆个木梯喺度，你自己爬上去。 抱我上去，咁我觉得咦，好唔想，我一啲都唔浪漫啊。咁跟住上咗之后，我望落去，哇，要变翻鬼叫，咁跟住咧好乞人憎。嗰只马咧真系识途老马，佢就系全 死都唔喐， 全程就系耷低头喺度食草， 系啊， 跟住咧嗰个管理呢一个马场嘅人就同我讲啦，佢就系话其实咧一攞条缰绳佢就知噶啦， 系啊，依唔识嘢唔使睬佢， 系啊，冇错，全程都系咁，跟住咧系咁依踢两下，佢就行两下喺前啲嗰度再食。 我有 佢咪食紧早餐啊？你阻住人哋啊？人哋啱啱食早餐， 佢都唔行。 喂，其实马咧，佢真系几聪明，佢真系会虾你噶。 系啊， 我另外有一次骑咧，佢磨我只脚添啊，即系揩埋个木栏度，揩我只脚埋木栏度。 佢点解要咁做啊？ 佢唔中意人坐， 佢唔想佢，你唔想你骑佢咯。 因为你佢唔喐，你揈佢啊嘛，咁咪磨你只脚埋个栏咯，咁咯。嗰次之后咧，俾我一个错觉，以为哦，原来骑猫易啫，佢自己会跑，原来唔系咯。好多年之后就系呢个歌曲令我谂起嗰一次嘅旅程。在原野上，关正杰。 在原野上任我独行，自由岁月伴我此生，去浮来骑着马，奔跑扑扑风沙，快乐无需说话。自由领域愿我独寻，在原野上独一生，我愿上乘着马，奔跑踢过风沙，快乐无用说话。长夜是我的知己，不必怕，荧幕是我的家。去放来骑着马，身后哪怕风沙，野地望晚霞，在原野上任我独行，自由岁月伴我此生，去浮来骑着马，奔跑扑扑风沙，快乐无需说话。自由领域愿我独寻，在原野上度过一生，我愿上乘着马，奔跑踢过风沙，快乐无用说话。长夜是我的知己，不必怕，荧幕是我的家。去浮来骑着马，身后哪怕风沙，野地遥望晚霞。在原野上任我独行，自由岁月伴我此生，去浮来骑着马，奔跑扑扑风沙，快乐无用说话。 关正杰唱出呢个在原野上就系嗰种嘅 feel 啦吓，咁啊 Sarah 咧未继续介绍你嘅歌之前，俾我好快讲少少嘢。有位叫做 Anna 咧，你知道我哋全球华人听噶嘛，咁今朝咧我哋讲紧呢个产假啦吓，咁你。 都话啱嘅，即系老公都应该有嘅。咁于是咧 ，Joanna 就话我喺澳洲住噶， 嗯、 我哋咧要 pregnant 咧有18个礼拜， 哇， 四个月喎。咁同埋咧，我个老公咧系有6个礼拜嘅 full pay 咁咯，同埋家人小孩病咧有 career leave，、嗯、即系 carers leave， 对唔住，照顾者的假期咁、嗯、样咯， 肯定要啦，照顾屋企人， 梗系要啦。 如果孖仔唔知道会唔会 double 咧？ 三胞胎系咪 triple 咧？ 哇，肯定 啊！你成日计呢啲嘢， 唔系你双倍时 间，系啊， 你又啱， 你 又 啱，真系，因为一带我要带三个嘛。 喂，人哋嗰啲孖仔孖女啊，好辛苦噶，因为你如果佢一齐肚饿，你都唔知道为边个先。 咪系咯， 系啊， 我都系为大家着想嘅啫。 唔系两个都仲 OK， 三个就唔得啦。 借奶粉， 我哋搞完咗啦。好啦，其实我会觉得我哋讲翻嘅就系旅途咧。旅途咧，其实真系有长有短， 系啊， 系咪啊？有时候有啲嘅旅途嘅话咧、嗯，有冇发觉唔系去旅行，唔系讲紧嘅就系话即系咩四日三夜嗰只，试、嗯、过嘅就系可能你会去旅居一个地方， 嗯、 你可能系派去嗰度嘅就系做嘢、嗯，有冇试过？ 有， 譬如可能去嘅就会一个月啊、3个月啊、半年 啊， 好开心、啊。 我最中意 又唔使钱、 啊，系啊。我最好，我真系好中意住酒店咁 啫。我都觉得你系啊， 系啊， 你做咩啦？做酒店嗰啲咩？ 我细个真系想做酒店噶、 啊， 我细个、 啊。你讲过 系啊系啊， 好做。但系做边个位置啊？你想？ 冇所谓。 做经理。 唔好啦， 做 housekeeping， 我觉得呢个做 housekeeping 咯。 我真系好中意嗰啲嘢，西餐厅我都中意。 我都讲过，去到泰国咧，那个感觉就系、是，亦都有可能呢个地方咧，啲人系好开心噶嘛。即系你觉得每一个喺酒店，你见到嗰啲从业员咧，都系 系啊， 即系 笑面迎人， 笑面迎人啊，好开心啊。 嗯， 啊，亦都唔会唔望你，唔睬你啊。 但我好少见到个面咁长喎。虽然唔系黑口黑面，但系面都长。 我多数打侧个头， 打横啊，打 扮盲扮盲。 佢唔觉，唔觉长咯， 但系好横 啊， 但系好横 嘅，好横啊， 睇唔 晒。系啊，唔系呢个好横嘅，几好睇。 OK OK， 笑咗。好啦，咁其实我讲紧嘅呢一种咧，就譬如可能系你要去旅居个地方，或者你去读书个地方，或者系点样啦。其实有时你会觉得嘅就系话。你即将要离开你自己长大嘅地方一段时间嘅话咧，其实又兴奋，但系又伤心，又面对紧一个就系你不可预知嘅一个未来。咁、当然啦，亦都睇你个年纪啦，睇你出去做啲咩嘢啦。咁、我就记得嘅时候，嗰阵时候咧，啱啱就去呢、這、一个就是、英国啦。嗰次嘅就系话，哇，感觉上你觉得就系我自己人生当中最远程嘅一次搭飞机。 哇！ 你谂下飞英国 十几个钟 ，13、14个钟， 系啊，好耐嘅， 好耐。 瞓醒又未到，瞓醒又未到。 冇错，睇完戏我就又瞓，哇！睇完戏又瞓，你好似3日都未到， 同埋好攰嘅，瞓得都 会啊。 有时候可能系搭到8个钟头嘅时候咧，你有时候会谂嘅就系我想翻转头啦，但其实你已经过咗一半啦。 系啊， 即系你去又系3个半啊，8个钟，我翻嚟又8个钟。好啦，咁如果就嗰次咁，当然啦，哇，要有好多嘅嘢要去陪伴自己，要去感受呢一种咁样嘅，即系离愁别绪啦。你知道嗰阵时又细个，所以咧我好记得嘅，我自己就录咗一柄嘅 cassette 带啦，就同自己讲好。当个飞机一起飞嘅时候咧，我就要揿着呢一只歌。咁嗰时候重要系咧就系黄色嗰只 Sony 嘅 Walkman 啊。 嗯， 唔知道大家仲有冇？ 我知 系啦。咁就系呢只歌 胶胶地嘅系咪？ 系啦，胶嘅。咁我就系听住呢一只歌，咁跟住咧就好舒服咁样就即系离开香港。咁但系问题系就系觉得离开咗一个地方嘅话，其实有时有好多嘢好得意嘅。我听住嘅呢一位嘅歌手嘅歌曲啦，我竟然去到英国嘅时候，我有机会见到佢， 哇！ 仲同佢面贴面， 哇！ 影咗一张相噶，你可以踎低噶嘛？你唔可以踎低嘅咩？又或者我可以爬上个张凳度噶嘛？我讲紧嘅就系破音啦。咁呢一首嘅歌曲就系因为咧，佢系有一啲嘅就系飞机要起飞嘅时候咧，呢啲咁样嘅声喺个底嗰度嘅，就有呢一种咁样嘅配音嘅话咧，陪住我就系搭上我呢一个嘅旅途，去到英国嗰度读书。所以呢首歌曲送俾大家 ，Every time you go away， 你好嘢。If we can solve any problems, then why do we lose so many tears? Oh, I saw you go again when the leading man appears.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首李家超出席首场立法会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提到爱国者治港，除了不容许背叛国家和香港利益的叛徒或外国代理人进入议会等基本原则外，应该有更高层次，让立法会议员和行政机关共建香港。他说上任后有所体会，爱国者治港要发挥更大力量价值，有三个元素，包括要团结汇聚力量为同一目标做事，议员和官员互动沟通凝聚共识达至同一目标，以及从大局观和国际观出发打拼自胜力量。李家超形容今次举行互动交流答问会是继前厅交流会后第二个提升行政与立法关系和议政质量的举措，让议员和特首以宏观和大局观角度出发，团结处理重大议题，通过互动交流建立共识。特首李家超在立法会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指出，美国政客以政治目的多次以不同借口对落实国安法的香港特区作出霸道攻击，丑态不露，向法官公然施压，他予以最严厉谴责。李家超说，外国政客公然施压表明外部势力恶意破坏香港未有减退，强调背叛国家和香港利益的人士絕不可進入香港治理體系。他說過往區議會被用以作為黑暴、港獨和攬炒平台，絕不容許再發生，重新完善地區治理方案具必要性。他強調香港特區的行政、立法、司法機關會全力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和行為，並會履行憲制責任，包括就《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中國中亞峰會今日起一連兩日在西安舉行，出席峰會的中亞五國元首已經抵達西安，哈薩克總統托卡耶夫、塔吉克總統拉克蒙、吉爾吉斯總統扎帕羅夫、烏茲別克總統米爾濟約耶夫、土庫曼總統別爾德穆哈梅多夫昨日至今早先後抵達，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在西安與哈薩克總統托卡耶夫會談時說，即將舉行的中國中亞峰會具有里程碑意義，將推動中國和中亞合作步入新時代。中国驻澳洲大使萧谦表示，中国将从今日起恢复进口澳洲木材。中澳之间每年的木材贸易额一度超过四亿美元。北京当局其后话，从几个澳洲港口赴运的木材发现害虫之后，自2020年底开始，两国的木材贸易基本暂停。萧谦在坎培拉一次演讲中表示，中国海关昨日已经正式通知澳洲农业部长，从今日起中国将恢复进口澳洲木材。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晚上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未來幾日，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而有幾陣驟雨。現時氣温是30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9814点，升254点，成交金额 5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07点，升咗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16点，升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系339蚊，跌咗3.8。阿里巴巴88.2，升2.75。盈富基金系19.95，升2.6。恒生中国企业68.12，升咗0.2。中移动66.3，升1.95。美团133.8，升8毫。李宁48.55，冇升跌。南方恒生科技3.87，升咗7.2。比亚迪股份244.2，升4.6。中国平安系56.65，升1.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7，日元137.58，瑞士法郎0.899，加元1.346，人民币7.003。英镑兑美元1.249，欧元兑美元1.084，澳元兑美元0.665，新西兰元兑美元0.626。日经平均指数报30533点，升440点。港金报1852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1.58美元，卖出1982.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政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因应城门隧道会喺今个星期日清晨5点开始实施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城隧一带会喺星期六晚11:30开始分阶段实施临时交通措施，而去到星期日凌晨嘅4:30至5点，城门隧道来回方向嘅管道系会临时封闭，以便进行关闭收费亭、更改交通标志等嘅工程。受影响嘅通宵巴士同埋专线小巴路线到时系会改经青沙管制区，而打算搭的士经城门隧道来往荃湾至沙田嘅乘客，因为改道嘅缘故，请到时改选乘市区的士。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卫理道。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空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向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向尖沙咀、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方向、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向蝴蝶村、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方向工业村，还有屯门公路丁九桥向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40年军旅史诗，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 由黄景瑜饰演的主角高良认为， 当兵是我们这个年纪的男仔应有的梦想。 由萧战饰演的主角顾一野深信， 只有同自己较量，才是真正的胜利。 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星期六日上午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在香港，去到哪都有开心的理由，有本地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食到哪玩到哪，投入光影和嘉年华的世界，大人细路开心晒。想去特色市集，转个弯就到，流行文化 维港就是我们的舞台，开心就在你身边，大家一起来啦，好玩好食，开心积极，开心香港。 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啦。那当然同时呢也都要做多些运动，那身体健康就会快乐的啦嘛。那另外呢要看多些笑片啦。那么练习拍多些幽默感，这样才追到女仔的嘛。咁另外呢，你又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喎，千祈唔好转牛角尖喎。咁最后我要讲嘅呢，就係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鍾意嘅嘢，买手袋呀、啊、买鞋呀、啊、买衫呀、啊、买水晶呀、啊、乜都买呀、啊、咁就开心㗎啦。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冇时间啦，冇时间啦，冇时间啦，快啲讲。 我留恋头先嗰首歌， 梗系啦，因为你嘅头先你系啊，你开心啊，系咪？窒到我？ 唔系啊，我咪窒你啊， 因为只歌好听。 我问你啫， 我见到有人笑得好开心啫， 咁我梗系开心啦。今日睇《风骚白人》唔笑做咩啊？ 好。话说咧，响几年前咧，咁有个女同事，咁就同佢男朋友嗌交分手，一个男朋友咧有咗另一个伴，咁、个女仔好唔开心，咁就要入东莞翻去呢一个湖南，咁、个男仔知道之后， 我记得你讲过呢、一个， 个男仔知道之后咧，佢同我讲，佢话不如我车个女仔上去啦，个女仔死都唔制就。卒之就掹埋我一齐，唔系我唔 冇搞错啊！ 即系冇咁尴尬， 系啊，唔系咯，我其实好怕呢啲嘢噶， 系啊， 因为个男仔揸车， 自己面对啦。 咁个女仔，你会点做啊？如果你系个女仔， 你系边个？ 我咪就系第三者， 你第三者，你讲如果我系个女仔，系咪？我唔会俾佢送咯。 但系个男仔又唔放心啊嘛， 唔会咯。 我都系，我其实好怕做呢 件事。最难受系你， 唔系就唔系啦。 最尴尬系你啊， 关咩事啫？ 又唔关我事，我真系乜都唔关事。而结果咧，开车咧就系咁样噶，个男仔揸车，个女仔死都唔坐佢隔篱，就坐咗喺后边同我一齐坐。佢话一定要同我一齐。 点解你唔坐前边？ 咁咪仲嬲，同你坐。 即系总之个女仔就想有个人响侧边啦，陪下佢啦。 咁就唔好要佢送啦，系唔知。 咁跟住点？ 但系个男仔又 得，继续啊。 咁啊，沿途开始， 好纠缠呢个位， 开始喺度喊，即系我唔知个女仔又开始喊，咁又拧啲歌听，选中一首歌咧，哇！佢仲喊得紧要，嗰阵时仲系插只手指落去随意播嘅啲歌。 我哋手指已经好快，样好好啦。我仲以为你系剧室大又系。 唔系，唔系我哋先真啲。 O K。 咁就一路听，啊，越听又越喊，佢就伏喺我嗰度喊。 个歌词刺中佢心窝啊！即系个歌词， 我觉得伏喺你嗰度喊嗰一下系一种计算嚟嘅。 佢想激下个男， 会咁 激下个男仔。 我系女仔，我知道。 哇！其實我真係 一個計算嚟嘅， 我坐到 特別你咁嘅樣， 即係點啊？ 叮叮二比一，真嘅 係咩？ 你信我啦，一個計算嚟嘅，等佢唔開心。 兩個我都識嘅，當然女仔係同時梗係識啲啦。 其實你係根本就成件事俾人利用咗咯， 擺上台啊！我真係 擺上車， 因為咧由東莞翻湖南咧，全部都係高速公路嚟嘅， 坐幾耐啊？ 如果快嘅咧，如果你真系揸得快咧，可能十零个钟到。 同埋多鬼鱼啦，怕咩喺你嗰度啊？大家都识嗰个朋友，你点会咁做噶？同埋有啲咩嘢嘅，你点解会令到大家尴尬啊？ 我真系觉得 点解要咁做嘅？呢个系一个计算，就会令到揸车嗰人唔开心。 真系咁噶 ？Of course。 咁点？咁个男仔点啊？ 咪又唔开心啦，总 之。咪系咯。 就好似我真係好怕呢啲嘢。 因為呢啲咁嘅情況嘅就係話我唔開心，我要令到你 更加 唔開心。 當時咧，無謂嘅情緒令到佢引爆咧，就係聽緊呢一首歌。 就會引爆添。 係。 落車啦你！喂你我走啦！ 捏到我手位都唔痛，我成件 T 恤都係鼻涕。 你咩事啫？ 真係唔關我事啊！梁漢文嘅《移情別戀》。 要是极痛，感受太深太酸，试过那么想找你，而终于各自幻想再转，与你即使不可相见，属你的一切我都怀念。怎么判断？把你这刻早经已留恋他身边，若可再我，每次伤感与寂寞前，见你多一片，我都情愿，我不这愿。人疲倦，偏要继续去思念。移情别恋，交低一寸心愿，就让当天逝去，无缘再现，但是热情未变。 情别恋，咁当年咧就系阿马少华仔喺车上边啊，咁做咗呢个膊头 I。 我发觉你好中意做呢啲咁嘅嘢。 唔系我好中意啊，我好多嘢做噶，无啦啦又去又翻嚟。 你自己检讨下啦， 你冇人再俾 I 啊 ？OK 好。 成日无端端又咁嗌你，唔知佢做咩啲咩嘢，但系倾啲咩嘢又嗌你去食下嘢啊，嗰啲咁嘅嘢唔关你事嘅，所有嘢都 真系唔关得我一事无成啦。原来识咗啲损友， 根本就 唔系你系损友，可能系啊。 你浪费晒啫。 OK 好嗱，其实去大度旅行咧，我好中意一个一种地方， 系 嗰啲地方叫露天茶座，即系一啲街上边嘅 cafe 啦，咁样系啦系啦，即系坐喺嗰啲地方咧，你会觉唔觉得好似有一种好似入咗去 好悠闲嘅地方， 悠闲啦，同埋你好似做咗个当地嘅一啲居民或者市民咁啊，即系你同佢哋一齐，你望啊呢个妈妈带佢细路仔玩啊，嗰几个朋友倾偈，即系你好似入咗嗰个社会， 同埋四时景色都好靓嘅，无论佢日头啦、落雨啦，都系有唔同嘅气氛， 好中意留喺 室内。 差好远 地方嘅， 系啊，即系内蒙嗰种感觉。 佢露天，佢有城市嘅味道。 系啊， 我最咧嗰年咧去咗呢一个 BBC 啦，因为要派实习啦咁样。咁去第二度翻工又好特别嗰个感觉。其实最初有啲惊嘅，因为你去到一个虽然都做咗好多年电台啦派嘅时候，但系入到咧第一要。即系嗰个叫咩 Nike Cam 啦，全部讲晒英文啦，有少少唔习惯咯。第二就话， 你做咩节目啊？嗰阵时候 唔系做节目啊，派实习，系冇节目做噶，好多人冇节目做。但系你 做乜嘢啊？ 嗱，第一佢会派你去不同嘅节目去参观啦，即系睇下点做啦。另外有一个佢哋嘅 producer 会好似啊，应该咁啊，除咗我之外，仲有几个唔同来自唔同地方嘅，都系派去嗰边做实习嘅。咁会同你做一啲研讨啦，你嗰边会点做啊？我哋呢边会咁做啊？咁样，咁都几特别嘅体验。 有冇直接参与佢里边嘅工作啊？ 部分， 即系譬如话人哋节目要听电话，你有冇听电话？点唱？ 点唱就 Hello Michael speaking。 I'm from Hong Kong. Can I help you? 大点唱啊嘛！ 咁工作系唔辛苦嘅，不过几特别咯，即系 好开心啊！我觉得派驻外地工作系好开心嘅一件事。 但最开心就系有一日同几个同事咧，就去呢啲咁嘅 Star Cafe 坐喺度，饮下嘢啊，食下嘢。 边个俾钱啊？ 倾下倾下，佢哋抢。 哦，咁你唔觉得开心？ 倾到三点几，我心谂仲唔翻？跟住嗰个人话 ：OK， Michael， you are free today。哇！ 都怪得佢笑到而家， 正啊！翻酒店啊，饮咗几杯白酒瞓啊！呢个歌唔知点解好有嗰种异国风情噶啦 ，V and Rose 唱嘅系 Michael Bublé。 Hold me close and hold me fast, the magic spell you cast. This is love beyond rose. When you kiss me, heaven sighs. And though I close my eyes, I see love beyond rose. When you press me to your heart, I'm in a world apart.A world where roses bloom. And when you speak, angels sing from above. Everyday words seem to turn into love songs. Give your heart and soul to me. 翻嚟咧到 Sarah 啦， 系啦，粉红色李医生啊，好啦，咁当然啦，我觉得但系咁样啊，人咧系唔识得珍惜嘅， 系啊， 我哋会对身边嘅人最残忍，对身边嘅嘢亦都视 而 不见，冇错， 我睇唔到。 我想讲一样嘢嘅就系话咧，往往咧要从外边嚟香港嘅人去讲翻俾你听嘅就系香港有几咁好噶，往往都系咁噶，你唔觉唔觉得啊？就唔知边个边个吓，日本人嚟到呢度，唔系啊，其实你哋香港啲嘢好食啊，又或者咧唔知点解 咧， 系啊，你个地方好好，或者系点点点嘅，咁所以我会觉得其实有时咧，我会。中意嘅就系漫无目的咁样揸架车，或者系漫无目的咁样去搭一个巴士，或者系搭一啲唔同嘅交通工具咧，去望下呢一个城市。唔该佢哥。尤其是系喺黄昏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嘅就系个地方一定会系会比较系温柔好多嘅。 系啊， 黄昏点唱记。 想过气派半岛，跳舞跳到汗内倒，与你逛逛每寸时代楼，圣诞派对围着圣诞灯饰，暖欢在弥敦道。 呢个城市好多心急人，点唱广歌嗰首有心人，想约个对象喺大院等，收线之后仲想讲多阵。讲到城市就快到黄昏，佢仲问我啲字值几多分，几分几冧。 陪我听 DJ 讲出心声，点唱爱慕，个个最动听。陪我去沙滩，天千水万，走进独特性，充满独特性。 以前点唱个女生，今日结婚揾我做嘉宾，见证呢个城市有心人，见证呢个城市有啲沉， 见证这个时代去到今仲迷失在 DJ， 你一路开收音机 DJ， 转过两世纪，擦过成长期，几多恋爱仲记起， 日日都是暴天气。 黄昏演唱机，我哋系容祖儿加上林海峰嘅歌曲吓、啊嗯，好好醉人啊、那个感觉。 系啊， 我 后 生嘅时候咧，如果我响大陆坐火车去旅行咧，我好中意听呢一首歌啊，因为呢一首歌咧系俾我感觉好好奔放，同埋因为佢系原曲系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嗯， 呢一首歌咧就系、是、美丽小姑娘，隔篱如果坐喺你咧，唔该你起身走。 系都要加句咁样嘅，好煞风景。但系你记唔记得有一次你写剧系加呢只音乐嘅？ 记得。 留下你半声笑我，在那孤单夜，慰藉了解惆怅，温暖心中我种种寒，来让我驱黑夜。更用来笑迷惘，深深中起我新希望。留我一片心，美丽小姑娘，常为你痴痴渴望，在我心心内以热情笑创伤，点起心中爱火光芒，长伴我找欢乐，两扶持最理想，一生中都爱小姑娘。留我一句歌，美丽小留下你欢声笑落，在那孤单夜，慰藉了解惆怅，温暖心中我种种寒，来让我驱黑夜，更用来笑迷惘，深深中起我新希望。 林子祥美丽的小姑娘， 我一片心美丽小姑娘。 快到中午12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回来之后呢，我们就会有今天的寻找快活人生胡慧聪了。 我心心内以热情笑创伤，点起心中爱火光芒，长伴我找欢乐，两扶持最理想，一生中都爱小姑娘。 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化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寻找快活人生，泰国通胡慧聪第二集。好啦，寻找快活人生啊，第二集咁样咧，继续同泰国通胡慧聪倾偈。嗱，咁上一集咧，我哋讲咗好多你喺电视圈嘅浮浮沉沉啦吓。咁对于而家想晋身电视圈嘅朋友们，都有呢个心理准备。其实咧，电视圈系一个好嘅行业，不过咁讲当年同今日又唔同啊，影个咁，当年同今日又唔同。咁所以。不過係需要有一段時間去捱嘅，或者有時候去拼搏啊，表現自己，爭取機會嚇。但我哋今日唔再講電視圈啦，會講翻泰國。 嗯、 泰國都胡偉聰咧係幾時嗱？你我記得你上一集你講過啦，你去泰國旅行啦，你好中意呢個地方啦。咁、但係未至於，我都好中意噶。我第一次去呢個布吉島咧、我已經話：喂，第時我退休，我掉嚟呢度住啊嚇咁樣。我到而家都未實現呢個夢想、因為有好多現實嘅包袱，你未必可以即刻抌低。無論你屋企、你嘅揾嘅錢或者你嘅工作咁樣，咁你係後來點樣變成今日嘅你嘅？ 主要就係話嗱，我九零年咧第一次喺亞洲電視放大假，以前咧啲放大假都係一個禮拜啊，或者四日啊、五日咧，咁嗰次無端端有十幾廿日大假要放，咁不如去旅行啦咁。咁本來我係好中意日本嘅，由細中意聽日劇啲歌、日本歌咁，但係我嗰陣時好似得個千零二千蚊人工嘅啫， 唔出奇啊！係啊，嗱，今日啲人聽翻呢個節目咧，就覺得唔會啊嘛，係真係。我哋嗰陣時講喺佳藝電視咧，係全個五台山最高人工，知唔知幾多錢啊？千二蚊，最高噶啦，麗的九百，無線一千，係啦，我已經係最高人工噶啦，係啊。 我記得我九零年去旅行嗰陣，我好似人工係唔知都係千八或者千九蚊一個月嘅咋。 係啊係啊。 咁跟住咁唯有平平都去泰國旅行啦。咁其實對呢個地方完全係冇咩感覺，冇咩認知。咁但係去到，無端端覺得好中意嘅地方，因為陽光好啦，啲人又友善啦，又平啦。最緊要，因為我自己出身我係 research waiter 啊嘛。咁喺我角度嚟講，乜嘢？樣樣嘢睇兩，咦呢樣嘢幾特別喎？呢樣有個 point 喎，呢樣有gimmick喎，咁會咁樣睇咯。咁之後翻到嚟， 即係唔算係一個遊客嘅身份啦，即係你用一個做節目嘅身份。 唔係嗰陣時都未做節目嘅，都係一個遊客。但我覺得，有好多嘢我未見過，呢樣嘢幾特別喎。呢樣有佢嘅 point 喎，咁呢樣嘢可能有個故事喎。即係我係用咗一個 research writer 嘅身份去諗嘢咁。之後翻咗嚟之後就可以做咗港頭，咁就好中意啦。咁成日去啦，搞到成公司都當咗係太仔啦。咁跟住。 即你又似，其實你幾似嘅，知唔知？你似嗰啲打泰拳嗰啲， 以前仲似，後生嗰陣仲似，刻意變成咁嘅造型嘅咁。跟住就係啦，咁啊，即係嗰陣時就機緣巧合啦，亦都幫報紙寫旅遊稿啦，亦都出旅遊書啦，咁樣搞咗大輪。咁之後上集講過咧，就係話我quit 咗亞視份 job 咧，咁啊全力出嚟做我自己嘅秘魯啊，咁所以寫嘅報紙雜誌啊，上嘅所有嘢都係同泰國有關嘅。係啦，咁嗰陣時咧出嘅旅遊書，嗰陣時咧即係未有其他嘅同類型嘅競爭對手啊。你入到書局所有嘅泰國旅遊書咧，全部都係胡慧聰嘅，唔係曼谷啊、布吉啊、芭提啊、清邁啊。 嗰陣時你係身處喺香港， 香港嘅，香港嘅。 哦，但係你好常飛去， 都常飛嘅嚇。咁、但係啦，之後咧就亮起咗警鐘啦。警鐘就係咩咧？正所謂秀田冇人間，間開有人讚。咁直至有一日咧，咦，有嗰間出版社本書咁厚嘅，咁而家裏邊啲嘢其實同你差唔多嘅喎。係啊，佢將你三本合埋為一本。咁跟住你一版一間鋪頭可能有四張相，半一版紙。佢我使乜可以咁多啫？佢一間鋪頭。一張相一段字咁已經，甚至乎將 即係攞曬你最精簡嘅嘢， 係啦，將你啲嘢再 summarize。 但係我哋世界上有個字叫 copyright 噶嘛？ 啊，冇呢邊有 copyright 啫。我將哇呢間餐廳喺 A B C 街嘅15號，環境好好，咁佢可話哇呢間環境好好嘅餐廳就喺呢個 A B C 街啊，佢仲喺15樓添喎。咁佢 改頭換面，因為嗰張相資訊嚟嘅，基本 冇錯。佢揾個 copywriter 去嗰間相，你幾經辛苦聯絡裏邊，佢唔使啊，已經去換。 門口就得噶啦，即係影門口兩張相咁，咪已經係一個 item 咯。咁真係發覺。 但我有個問題，你可以加一啲，譬如你個人嘅睇法，譬如我食過呢一間嘢，佢裏邊嘅菠蘿炒飯，咁你加啲個人嘅意見，有埋你張相，佢咪做唔到咯？ 哦，佢唔需要有人食過一張相噶，咁可以話店主推介最好就係呢個菠蘿炒飯啦，仲、有佢只加多兩味落去，佢試過也可以，唔試過都可以，呢個冇人求證。同埋一樣嘢，你睇完我啲介紹，你可以話中伏啦，胡偉聰不不不鬧我，但係佢嗰本書個作者係邊個都唔知道，你冇得冚拼佢，係咪先？咁嗰陣時發生咗呢事，咁我點算啊？咁我諗下諗下，我唔可以阻止人哋點做，咁唯有就係做好自己啦。諗下諗下。我可以点样去优胜人哋咧？我搬我自己过去就得啦。你要弹琴弹得叻啊嘛，你唔可以每个礼拜去琴行练琴噶嘛， 買個 琴，你必须要屋企有部琴噶嘛，系咪先？咁佢要花时间去做嘢，咁我个人飞过去咯，我飞过去，我第一时间所有嘢都系最新啊。当然嗰阵时都系开始有网站啦，嗰样嘢，咁啊尽快去做一啲好新鲜嘅嘢。譬如你嚟十日，我喺个长住啊，我今个礼拜影唔到，我下个礼拜咪影咯。同埋我喺嗰我租咗屋嘅话，我亦都唔需要担心死啦，会酒店 sponsor。 但嗰时你喺香港可以嘅工作摆得低咩？ 我其實我嗰陣時已經離開咗亞視，咁我都係做緊一啲 freelance 嘅嘢咯，咁係可以擺得低嘅。咁爸爸媽媽，因為我至少同爸爸媽媽都係分開住嘅，咁變咗 冇咩掛慮， 冇咩特別掛慮。咁佢嗰陣時身體健康，大家都好好嘅。咁既然係咁，就出外闖一闖啦，試一試。 你係搬咗去曼谷係嘛？ 係啊，曼谷嚇。咁、去咗曼谷就繼續掙扎求存到而家咁樣咯嚇。 難唔難喺嗰度叫定居啊？因為我點講咧嗱，其實有幾個問題會影響嘅。第一，你習唔習慣嗰度天氣啦嚇。譬如啲怕熱嘅人咧，就好難去馬來西亞。我試過一次去馬來西亞旅行咧，我一個旅遊巴咧，旅遊巴 OK 嘅，因為有冷氣啊嘛。一踏足第一個景點，一落地，哇！不如上翻車啦。我第一個感覺，哇！馬來西亞咁熱嘅，不如上翻車啦咁樣。天氣啦嚇。第二樣嘢咧就係嗰啲飲食，你中唔中意接唔接受啦？第三樣就係到底你喺嗰度定居，你會唔會好寂寞啊？你嗰时一个人去搬去泰国系咪？ 我而家都系一个人。 系啦，因为我自好怀念。 嗱，呢个问题对于我嚟讲，完全唔系一个问题，因为我至少我都系好独立嘅，我都系一个人嘅。我以前细个同阿公阿婆住嘅时候咧，我都自己一个人买公仔嚟玩，系讲蝙蝠侠啊、Batman 嗰啲啊。我至少已经一个作家嚟嘅，即系嗱，即系今日蝙蝠侠咧就同罗宾喺度对打啦，跟住然之后阿小丑又加入咁样，咁啊，仲虐待佢，搵个嗰阵雪糕盒咧胶嗰啲，装啲水整佢落去，咁摆个雪柜出嚟，噔噔噔噔，哇！又放咗个冰室嚟吓，罗宾已经入咗冰室啦，结咗冰啦，跟住自己作啲古仔俾自己去做。 我同你真系好似， 系啊！ 我细个就冇嘢玩嘛，成日喺度谂啊，我如果有个识飞嘅盒咧，我就教一个靓女，边个靓女会嫁俾我？而家谂埋晒啲古仔脑里。 甚至乎咧，细个同我公我阿婆带我去酒楼去饮咧，去打牌，我一条友喺度做咩？咁企喺嗰啲酒楼嗰啲去中间有啲 lobby 嘅地带，我谂啊，嗱，假设喺度占士邦片，佢喺咁样。跳落嚟，跟住佢飛過去，然之後壞人喺咁啊飛落嚟，咁哇咁啊跳落， 諗好多圖畫嘛， 係啦係啦， 我就係成日做呢樣嘢， 係啊，冇 嘢做嘛，又同埋呢樣嘢唔使錢，同埋喺邊度都可以諗噶嘛，個腦裏邊嘅世界係無限大嘅， 係啊係啊，無聊到自己作故仔俾自己喎真 係， 咁跟住啊，咁就因為咁嘅關係咧，咁我至少都係一個好獨立嘅人嚟，咁所以而家去到。 泰國 都唔會話哇好孤單寂寞啊咩我冇啊咁我係一個工作狂，你有嘢做有嘢俾我拍有嘢俾我發掘咧，我已經好開心嘅。到而家我都係咁樣。咁而嗰陣時去到你話食嘢嗰方面係咪乜問題咧？泰國菜不嬲都冇乜話抗拒，咁而且當地都有中餐又日本餐，平有平食，貴有貴食。咁只係話天氣咁講咗一句，你喺香港喺街裏邊經過嘅時間多，定係去泰國旅行喺街裏邊經歷嘅時間多咧？基本上你喺泰國好多時你唔係 SPA 就按摩店啊，就餐廳或者商場，你唔係太多時間喺條街嗰度嘅，咁、變咗基本上嗰個所謂熱咧都唔係太過影響咁、當然有時有啲嘢就係你唔可以改變到當地，咁你就自己適應咯。正如我成日講嘅一個例子係話，你真係好中意一個女人，但係喂原來有臭狐嘅喎，有香港腳嘅喎，口仲臭啲。 但係你中意佢，你都冇 冇錯。咁你唯有即係自己去適應自己咯。咁、泰國係慢嘅，咁但係慢咪叫慢活咯。咁譬如啲人可能係較為可能啲思想沒有香港人咁快咁樣，咁但係咁咪可以慢慢溝通咯。咁又或者譬如你話天氣熱啊，咁咪可以乘機可以叫流多啲汗叫排毒咯，係嘛？咁即係 從每樣嘢從好嘅角度睇。喂，咁啊嗰陣時你識唔識講泰文㗎？去嗰陣。 我喺香港嗰陣時學過，到而家咧我都強調我啲泰文係流利而唔純正嘅。 係嘛係嘛，我想聽下你講泰文啫，你同大家打下招呼啊，介紹下你自己 得唔得？ 沙瓦迪卡，捧切罗追胡卡，马扎康降地捧。氹眼 T 白踢替级，眼港捧都叫佢汤挑末嘞级。 我听落系好泰文，我唔知有几唔纯正，因为识泰文嗰啲先知你纯正、 啊啊。 我唔识嗰啲咧，我都觉得都几似，几有阵势、 啊啊，呃到人噶都。 咁你，但系你当年你决定去定居嘅时候咧，你泰文能唔能够同日常嘅嗱？因为咁讲嗱，如果你去啲游客区冇问题啦，嗰、啲多数都第一句要同你讲，先生买什么？佢讲普通话噶嘛，系、咪？或者讲英文噶嘛？但系有啲叫 local market 或者一啲你真系同日常生活，佢仲系只系讲泰文噶嘛？你喺嗰度生活，你就要做一个泰国人噶啦，系、 我 OK 噶，都 OK 噶。咁可能佢 咁叻仔， 可能佢要有啲慧根先至明我讲咩嘅。咁但系都冇所谓。咁我讲错咗，佢话翻俾我听，咁咪学多一个字咯，系咪先？啊，佢指正我错误，唔系咁讲嘅。咁样先啊，系多谢你纠正，我咪学识个字咯。 系 咁、不断喺错误中去学习咯。咁所以 喺泰国生活咧，其实咧有冇乜嘢你会觉得系出现困难嘅？定系样样嘢你都可以好快咁样适应到 真係睇下你個人點睇，應該話你中唔中意嘅地方。正如我所講，中意嘅地方咧，更塞車嚟講，佢塞車啫，咁係咪嗰個時間唔搭車咯？係咪先？咁又或者，哇，嗰度聽講話嗰度好雜喎，咁你唔去嗰度咪冇事咯？咁、即係我覺得對於自己嚟講冇咩係特別困難嘅，因為可能真係我真係中意呢個地方，咁同埋亦都係。感觉呢个地方系我可能前世系呢度嘅地方人，咁所以对于我嚟讲系 好翻家乡咁系嘛？ 系啊系啊， 咁、泰国亦都发生过一啲唔同嘅大事啦。咁、我见到好多嘅媒体都有你出嚟系做一个 reporter 啦。点解嗰阵时会突然之间你唔惊嘅咩？咁点解即系吓兵荒马乱啊？好多嘢发生嘅时候都见到你即系。擔任一個叫講解啦，而家咁講，我見到 YouTube 都有呢啲片咧，唔需要擔心嘅。而家咁嗱情況，我隱約記得有一條片，你都叫嗱，大家暫時唔好嚟住咁樣。我記得有一次係咁， 係咪啊？係啊係，即係最簡單就係話，我唔想俾人覺得就係話。冇事冇干就叫人嚟饮饮食食，有事有干就归宿，唔将个真相话俾人听。咁我唔想俾人误会，所以越有事干，我越要出嚟讲啊。 但系冇谂过自己嘅安危。 生死有命，富贵由天啊。咁变咗我唔会觉得咁系最危险嗰次咪红衫军咯，红衫军事件嗰阵时咯。咁我啱住喺嗰个嘅示威嘅现场。咁我其实我个人系有啲 sick sense 嘅。咁譬如嗰一日我本来咧系喺。第二个散夫拍外景，咁跟住同个摄影讲，喂，拍多两嚿啊，但系咪住，唔好拍啦，都系翻去先啦，唔知点解会放唔低，觉得会有啲嘢，我想尽快翻去拍多两嚿，唔好第日先拍啦。咁翻到去之后咧，咁跟住咧即刻咧，即系明明有间餐厅系喺商场里边，我平时帮衬开嘅，佢突然之间唔好商场啦，去街外边隔篱嗰条， 唔得意，你突然之间有个咁样嘅第六感觉。 咁跟住，然之后就佢食下，突然之间嘣爆炸，咁即刻就推门出去，有爆炸嘅成个，咁即刻影咯，咁样影晒，喺好似我安排，我摆定部机咁。咁另外有一次又系四面神爆炸，又系咁嗰日就系我喺附近有个商场，咁本来同人食完饭要走嘅，但系谂下硬系想留翻喺呢一区，跟住咁啱得咁巧有个。商场嘅 PR 想话，提倾下嘢啊，好啊，咁坐喺度倾，跟住之后你走未啊？我唔想提倾，我想自己静下，你 即系 走先啦。我请佢走啊，你唔好缠住佢走啊，即系梗系咁讲啦。咁佢走之后，我一个人喺度用手提电话做嘢，系好似等紧一啲嘢发生咁啊。咁等多两等，跟住啊，有班香港人经过，我同佢倾偈，倾完之后咁跟住啊，咁啊走咗，跟住我打电话俾香港嘅助手倾啦，倾下倾，突然之间嘣，听到咦，喊天雷啊，咁大声嘅，咁跟住然之后，刚才同我倾偈嗰班人走翻过嚟，啊胡生好彩你同我倾偈啫，如果唔系我死咗啊，嗰度爆炸，唔系啊嘛，咁跟住即刻走去睇啊，就去到四面神现场嗰阵时未有嗰啲警车嚟嘅，咁但系。又系个天帮到我，个天令我唔会睇到一啲我一世唔希望见到嘅嘢。其实咧嗰阵时咧，我一入去咧无遮无挡嘅，应该咧就会有好多即系支离破碎喺晒度。但系唔知点解咧，我一去到嗰位咧，我试过望偏过，见到嗰部有架救伤车，有两个类似香港人嘅喺度。咁跟住我走埋去，你点啊？咁我陪你去帮佢做翻译啦。我上咗架车就扬长。 啊，你主动同佢话做翻译？ 系啊系啊，扬长而去咗第二度。咁现场咧，我就放弃咗。咁如果唔系嘅话，如果真系走入去嘅时候，我会影到一啲嘢，我一世都唔会忘记嘅嘢咯。嗰阵时个画面系好惨烈，有啲又冇个身冇头。 嘅，咁係好慘好慘。咁但係唔知個上天又安排咗我等到某等到個時候喺度，跟住又出現，跟住又去咗嗰邊咁樣咯。即係我係有呢啲咁嘅 sixth sense。咁但係我覺得呢個亦都係我責任，希望能夠將最真實嘅情況話俾大家聽，而唔係話冇事冇個案就叫你嚟玩，有事有個案就唔知走咗去邊度。 嗯，有冇諗過其實你自己嘅生命都會有受到影響嘅？因為你而家你頭先所形容嗰啲咧嚇，咩紅衫軍啊，咩、嗯、爆炸呢啲冇眼噶嘛，其實係咪先？佢唔會因為誒胡偉聰，我哋唔好炸佢，唔好即係冇噶嘛。你喺個現場，你就會同其他人一樣，會有嗰個受傷甚至死亡嘅危險。你冇諗過 我冇諗過呢樣嘢。咁、即係只要我所做嘅係有意義同值得就得噶啦。 嗯，咁如果作为你即系泰国通咧，我又问翻你啦。如果我哋游客撞到呢啲情况咧、即系当地有啲咩政变啊，有啲咩咁样嘅奇奇怪怪嘅事件咧，你会有咩建议咧？如果你睇翻 嗱，如果即系譬如话政变，泰国政变通常咧就好和平嘅，冇乜特别嘢咁，即系就算今日政变啊，商场都照开嘅，咁照咗食都咁 当冇事发生 嘅吓。咁但系话如果遇到一啲突然之间突发爆炸性事件咯，咁首先第一就系睇下你自己嘅手提电话仲 work 唔 work 啦。如果 work 嘅时候，即刻打电话去俾你屋企嘅朋友报告平安先啦。咁同埋而家个个都用啲社交媒体，唔再需要胡伟聪啦。以前就得一个胡伟聪，而家有千千万万嘅胡伟聪，个个都可以做呢个 social media。嘅霸主，咁第一时间为人为己，将呢啲嘢摆上 social media， 等全人类都知道，喂，而家呢个位咁样咁，有危险，大家而家唔好嚟呢个位啦。咁 提醒佢， 提醒其他人，呢样嘢系好重要。 呢个好 point， 呢个 系啊，即系唔系话，即系我知道花酒店咪算啦。咁因为胡慧聪有时你喺东发生，我喺西，我讲唔切嚟。咁同埋唔系即系唔系话就要听我讲噶嘛？你听其他人讲都可以噶。咁你听下其他人讲，喂，原来呢度个情况咁样咁，嗰度情况咁样，咁大家集思广。讲嘢咁咪会更加之安全咯。 嗯，同意嘅。不过咧，我加多一点啫，就系话咧，都要留意自己嘅安全。 冇错，冇错， 都要留意自己嘅安全，因为作为一个记录都系好嘅。即系呢啲等于咩？战地记者，战地记者就系呢个作用啊嘛，将嗰个战况记录落嚟吓。咁你喺呢啲咁嘅情况咧，影低佢，等多啲人知道，或者逃避又好，作为记录又好。咁第时即系大家可以睇翻点解会发生啊？发生嘅情况系点咧？咁但系都要小心自己嘅安危咯。 唔系啊，我可能讲错，你误解咗。我意思话唔系叫啲人走嗰度将个情况影出嚟。我系讲如果有啲人置身当中嘅话，第一就报平安啦，第二咧即系喺你安全嘅时候， 系啦系，我意思系 就通知翻其他人，就唔系继续喺度拍片。千祈唔好喺度拍片，唔好喺度八八卦卦，要尽快离开现场，呢个先系真嘅。 都系 系啊，你即系你唔系战地记者啊，你一个唔喺现场咧，去第二爆、第三爆咧，挂住拍片咧就大镬， 系咪先？你真系唔知噶吓。 系啊，所以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唔好制啊！呢啲 系啦，无论系爆炸好啦，或者一啲地震啊、天灾啊嗰啲， 系啊， 真系揾到安全嘅环境， 冇错， 为自己谂咗先。 系啦， 好啦，啊，第二集好精彩吓，我哋下个礼拜继续同阿胡伟聪倾偈。 好。 独具慧眼，兴奋。

多謝 Ray 對你 拉埋呢個天窗。 Oh my god！ 有天窗，有 識唔識咩叫拉埋天窗啊？ 因為你可以打開佢，雪亮話 係啊， 識唔識咩拉埋天窗？ 共偕連理啊， 即係話。結婚咁解叫拉埋天窗嚇咩話？因為 Dr. Eric 咧就大事即將啦，喜事即將嚟，大日子嚟啦，咁所以恭喜佢啫。 恭喜恭喜！ 喂， 你有冇花仔啊？ 咁花仔咩花仔？ 阿馬小強想做花仔喎。 花仔啊、 你仲系花仔？ 你嚟我屋企就有花仔咯。 佢想要你介绍个花女俾佢。 猫仔啊嘛， 猫仔 定系狗仔啊 ？OK， 咁啊，恭喜晒你啊！喂，阿 Dr. Eric， 今日礼拜特别，你个话题咧同我哋平时讲一个好唔同，但系咧就同而家个新嘅趋势啊，或者经常新闻睇到呢个叫 AI 两个字会有关系系咪？ 我絕對係啦，其實我唔止做動物啦，其實我舊時寫嗰啲報紙文章咧，都寫科學嘅話題嘅。 係咩？ 你科學家嚟㗎？ 你 IT 人啊？ 係啊， 動物啊，動物 我一次 A， 動物都 唔奇嘅。咁啊，做一般嘅獸醫都有一個即係詳盡嘅科學背景嘅。 哇！真係㗎， 唔同嘅，係啊係啊，所以其實即係唔係即係個個人都有自己嘅專長啦，梗係。 喂，咁你以後同我哋講科學嘅嘢得唔得啊？ 吓、 啊，动物同我哋讲科学嘅嘢得唔得？ 关于动物嘅科 学，完全得，完全 哇！ 例如咧，例如咧，可唔可以掟个 topic 出嚟啊？ 对理学同埋数学啊、化学啊、农业啊，你谂到咩都有。 哇！ 咁犀利 嘅，你好咩嚟？ 我好仰慕你。 咁我旧时喺澳洲咧做 IT 嘅。 哇 ！My God！ 都话系动物卡啦。 My God！ 咩话咩啊？ 我知系啊，咁就变咗个有啲嘢唔系啊，所以变咗到今时今日，我都对电脑好有兴趣啦，识维修电脑啊咁嘅嘢，所以全程个咩科学我都好有兴趣。 系啊，我对电脑都好有兴趣，但我唔识。 我记得系，我记得我妈咪买咗本太空嘅书，即系嗰阵时仲系好老土，有九个星球又剩啦吓。 唔系啦， 我记得咧嗰一日开始咧，我就对科学好有兴趣。 哦， 一于咁话啦， 系 啊，迟少少嘅话。就做埋嘅就系我哋天文学家或者我哋科学家，好嘛？ 风骚科学家。好，而我哋今日讲 AI 呢个动物学里边有啲咩嘅 关咩事咧？ 系关 咩 事咧？关系 兽医方面。 咁我都 up to date 嘅，其實佢係啱啱宣布一樣嘢，我即刻上去有得即係有得嘗試，我啲嘗試啦。咁就第一個樣嘢就睇下佢，我問佢啲問題，佢點答我啦？ 問咗啲咩啊？你？ 系啦，咁我问咗嗱，我就谂紧问佢咩问题咧？咁我问佢嗱，好简单，我只狗有界癣虫，好似一个好普通嘅毛囊虫，有好普通嘅 B B 狗病。咁我问佢 B B 狗，我应该点样做？ 系， 即系我唔系问佢好复杂，话我点样去发掘呢样嘢或者咩？我问佢点样医啫，系咪？所以就。咁我就發現佢答案錯曬，佢講到好有文有路嘅，好有文有路。 係啊，係好有文。 係啦，咁咧就你會見到個答案咧，就我望住個答案，咁啊諗緊呢啲答案係邊度嚟咧？咁佢唔係亂咁嚟㗎。係 啊。 咁就你就發現咗佢係嗰啲坊間講嘅，或者寵物店講嘅，或者啲寵物興趣網頁 forum， 唔知邊度攞出嚟咧？ 集大成係咪？ 系啦，就唔系一个 你撑我，我撑你啦。 佢唔系你撑我，撑你。总之将所有嘅嘢摆埋一齐，网 上有嘅嘢都俾晒你咯，系啊。 系啊，咁就所以咧就即系你即系佢答案基本上系你问一个宠物店员答你嘅问题嘅答案嚟咯。 系，哦， 系啦。有啲 AI 咧就好少少，都會話啊、哎、最好睇醫生啦。不過就咧有啲 AI 咧就有 問題 咯，講到好似真咁樣。 嗯， 如果你信曬佢就錯曬啦。 你好似你上網咁樣咧 ，AI 其實都係基本上而家暫時嗰啲 AI 都用唔係好 filter 咗個 internet 去係做佢個記憶啦嚇。 嗯， 所以變咗咧佢啲答案係可以好錯嘅。 係啊， 咁 寵 物好似寵物上邊網上嘅傳聞多到好難想象，所以你唔怪得佢會錯。 佢唔識分㗎嘛，因為。佢一路都喺度學緊，就佢好似個 B B 咁啫嘛，而家。 係啊，你有冇聽AI B B？ 你有冇聽啊？ 係啊 ，Eric， 我哋有新環節啦。喂，但係 Eric 啊，我哋想問啦，如果你從呢個 vet 嘅角度啦嚇，你會唔會覺得 AI 唔可以 replace 到你哋咧？ 未来 我就相反諗呢，就其实 AI 点样可以将来帮到我啦。咁我諗到有好多嘢嘅都。其实呢 AI 可以有啲嘢呢代替唔到我啦。检查隻狗捉隻狗打针啊啲咁嘅冇得代替㗎啦。 呢比较人性化嘅。 所以我呢个职业系安全嘅。不过有好多嘢可以帮到我好多嘅。譬如呢而家人都同埋动物啱啱有个新 service 呢就系、是AI 睇 X 光。即系人咧就女人嘅乳癌嗰啲 X 光啦，咁动物而家都有啲 service 嘅，咁就变咗，因为 X 光系我有朋友做种菜嘅，咁佢咧原来 AI 可以咧，你每日你就攞棵菜俾佢睇，攞100棵、200棵菜影幅相，就你就话啊呢棵菜系1-10呢个九呢个1、3、4、6啦，咁咧之后咧你影幅相咧，个棵菜个 AI 就知道呢棵菜同嗰100棵比咧就系几多分嘅。 哦 ，OK， 即系 所以咧 Exxon 都一样啦，类似咁嘅，佢咁啊可以 analyze 多过100棵啦，几万幅 X-ray， 咁啊啲专家就话呢个 X-ray 系咁样嘅，呢个 X-ray 咁样嘅，咁样就佢组织埋一齐就可以即刻话俾你知，客观地可能准过人添。 嗯，即系你个病而家去到咩阶段啦？咁样，因为佢比较过好多好多幅唔同嘅 X 光片，系咪啊？ 系啦，所以咧，其实呢啲啊或者磁力共振呢啲片咧，就因为佢系唔喐咧，就我认为容易啲啦，暂时。其他嘢唔喐咧，就譬如血片咯。如果我整个血片睇下入边红血球、白血球嗰啲嘢咧，佢会快啲咯。如果不好明显，你要俾个 data 佢啦，所以可能你要揾到个方法去影啲相俾佢，建一个standard 嘅方法啦。 咁呢啲嘢有人，我明啊，但系你都要有人去做嗰样嘢啊嘛。 系啦，系啦， 咁即系其实都系唔得噶。你可以整蛊佢添，其实。 系啦，系啦， 你解嘢 系啊，冇错，你可以整蛊佢添，即系你俾啲sample佢嘅时候啦，系嘛，即系你都可以选择噶嘛， 所 以其实 系 好危险噶， 所以都有人为嘅做错个， 所以而家咪就讨论紧样嘢，需唔需要立法咯？ 系啦，有绝对要啦， 要， 我觉得绝对要，因为其实 AI 个问题系咩咧？就我点解唔中意佢好多答案咧？就系因为佢唔透明啊，冇透明度嘅， 冇错。 所以变咗咧，你系唔知佢永远都唔俾你 supporting evidence， 讲到好似有文有路，不过你唔知边个讲紧嘢。系啦，所以咧，我谂将来要立法咧，起码个 AI 讲任何嘢都要有一大扎嘅 detail 嘅 reference， 佢点解俾你个道理？ 来自边度？ 系啊， 如果有咁嘅服务话 X 光都好咧，我就唔会信 ，unless 有人解释。佢點樣用咩方法？用可能係講緊 AI 嗰啲 algorithm 啦，就點樣可以嚟理解到呢個答案？唔係嘅，佢唔解釋得清楚俾我聽，我就唔會信嘅。有人講 啱啦， 係啊， 係啊，所以透明度係一個問題啦。所以我絕對大把要嘢立法啦，因為其實 AI 係一個好恐怖嘅嘢添啦，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好似一個核子彈，不過個個人都可以買咁樣。 系，因为唔知佢爆个程度会点样啦，喺边度爆啦。 因为个问题，如果你咁样讲话，即系佢里面充斥咗有好多嘅就系假嘅一啲嘢，系咪？ 系啦。 咁其实你可以操控到有好多。 有 bias 噶，你谂下，因为 就系睇下你喂啲咩俾佢嘛。 系啊。 系啦，啱啦。如果你上网，譬如我俾个例子你啦，如果系男人 advertising 咧，嗱，如果有工作 advertising， 我哋知 advertising 乜鬼都有嘅 advertising 俾人噶啦。不过咧，就如果男人咧，原来 advertising 嗰啲工作咧系多啲钱嘅，有个 bias 嘅，因为佢知道男人即系呢个系市场嘅问题啦。不过咧个 AI 咧就会学识呢样嘢，就认为咁系啱噶啦，咁系啱噶。佢因为佢唔知啱或者错系乜嘢嘛。 系啊，佢就系唔识得去分辨。 佢 会 有 佢冇道德噶嘛，佢 internet 嘅偏见嘅。咁你知道而家上网，而家嘅世界同20、30年嘅世界有分别，就系我旧时睇新闻就系一个新闻，系最像中立嘅。而家你可以成世睇唔中立嘅新闻都得。 系冇错，冇错， 假新闻又得。 如果你咁样讲法嘅话，即系我讲你要讨论好多嘢， 系 啊， 系 啊。就算你而家系嘅话，你都系噶。就算你玩嗰啲即系社交平台都系噶，你就 系 选择性地去揾佢都会去喂一啲嘅就系你可能会中意嘅嘢啊嘛。但系就会令到你好偏见噶。你净系就 系 同温层里面嘅嘢你就睇到咯，或者佢就系你反对嘅嘢或者系啲咩嘅，你系完全睇唔到噶嘛。 同埋咩人讲啲咩你都唔知系咪真系嗰个人讲嘅有时。 即係嗰啲真假難辨。 越嚟越離譜添啦 ，AI 可以扮人添啦，而家你如果你而家你啲。你係咯，你而家嗰啲電話，而家嗰啲電話 email 嗰啲 scam 咧，即係呃人嗰啲咧，好明顯用 AI 寫嘢噶啦。 咁、啊、如果係嘅話 ，AI 可唔可以扮貓啊？ 哎呀，扮猫啊！有人好似有人尝试，我记得我最近睇过一套戏咧，就佢叫 AI 尝试去解答狗嘅语言。 哇！ 狗系冇语言嘅， 得唔得佢咧？得唔得 佢条尾系啊？佢条尾揈咗定系揈？ 或者佢喔喔代表咩咧？咁样 揈咗，你知唔知表示咩？ 我想知喎。 有啦，有好多人想发明呢部机啦。即系咁多年有听过好多次人话， 有动物全心思啊嘛。 系啊，喂嗱。开咗个话匣子咧，就有排讲噶啦。不如我哋下个礼拜再讨论下，好唔好 ？OK， 好,、 啊、好， 时间差唔多啦，多谢晒 Derek， 拜拜。 拜 拜。 好，呢、這个时间送俾大家职业安全语嘅，听朝十点钟风骚发人，再见，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哇！落大雨啊，收衫啦！ 啊 ，Sir， 你明知落雨，仲叫埋对手坐喺度帮手收衫啦 ，Thank you。 Maria， 外面冇雨落啊，仲好猛太阳啊，啲衫晒多阵先收啦。 Oh my god！ 你冇雨落，但系又喺度 show， 你真系 crazy 啊！ 古雨有云，天气不似预期，啱啱落雨。转眼间又出太阳，呢啲嘢都唔系我控制噶。 Oh， Steve 翻嚟啦！ 我翻嚟啦。 Steve， tea or coffee， 茶定系咖啡啊？ 哇 ，Steve， 成身湿晒，发生咩事啊？ 系啊，今朝喺地盘做紧嘢，点知突然间落大雨啊 ！Oh， why 唔避雨？ 有啊，我即刻咧就走到去工地嗰个写字楼啊，但系点知当日咧，当时间咧就悬挂住呢个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办公室里边竟然冇人添。 吓咁都得？乜你公司冇恶劣天气警告嘅工作安排嘅咩 ？Sir， 好多公司好多雇主都冇清晰嘅工作安排，搞到有好多打工仔无所适从嘅缘由。 我梗系 no 啦。不过 Steve， 你哋做工程嘅好多同事工友经常都要喺户外工作，遇到强风暴雨。唔能够忽视风雨嘅威力啊！你公司一定要有清楚嘅工作安排啊！ 系啊，因为风雨会影响工作，甚至导致发生意外嘅 accident， 造成人命伤亡，所以雇主 bossman 啦、啊，应该咧要尽早为你嘅雇员制定应对强风暴雨嘅恶劣天气嘅应变计划同埋安全措施，以策安全。You know？ 我梗系清楚啦。根据香港天文台资料显示，五月到十一月期间，本港都有可能咧会受到唔同程度嘅热带气旋吹袭，尤其是啊七月到九月啊，系最有可能受到呢个热带气旋影响嘅月份添。 踏入风雨季节，工作场地要注意一下，强风有机会咧吹冧工作地点内嘅工作台、吊臂、树木等物件，或者吹起松散嘅物件，令场地内甚至场外嘅人受伤啊！强风亦有机会将吊船吹到强力摆动，以致同外墙碰撞，而暴雨咧就会令到我哋湿滑，增加滑倒、跣倒嘅机会啊！造成水浸、山泥倾泻等。是咪好危险呢 ？OK， 咁呢几日咧好似翻风落雨咯，我即刻要出去花园嗰度绑实个千秋架同埋个滑梯先。 One second， 吓， 仲有咩 ？Steve， 你知唔知啊 ？OK， 作为负责任嘅雇主，应该咧梗系为强风暴雨情况底下咧制定一啲安全措施啦。呢啲措施唔系得把口讲噶。 Maria， 唔好净系挂住听啦。攞啲纸笔啊，记低佢啦，我会问你噶。 OK， 我会用个 pad 作低佢啊 ，you know， job J O T。 正确，呢类咧恶劣天气工作安排一定要用书面记录噶，方便啲员工参与啊嘛。等佢哋啊喺遇到呢个强风暴雨嘅时候，知道点样保障自己同埋附近人士嘅安全。雇主要识辨识同埋分析强风暴雨下工作嘅有关危害，评估呢啲工作环境下工作嘅风险噶。 Right， 仲要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制定安全同紧急应变计划，以定明有关天气资讯嘅发放、交通安排、安全疏散路径、安全集合点、撤离前应要执行嘅措施、急救同埋支援安排以及复工安排等等。 等的，确保工作场所内备有执行应变计划所需的设备和工具。 我知道，好彩呢啲设备咧，我全部准备妥当。嗱，例如大厦内嘅防滑地毡、干地机。有冇 ？Sir， 有，我全部都准备晒 ，well prepared。 Well done，Steve， 你负责嗰啲咧？ 有，我哋一齐出去花园。 系。 如果雇员在这个恶劣天气下必须进行特别的职务，那就要向他们提供通讯设备和执行应变计划里面所需要的合适个人防护装备。 例如安全帽、连帽带、反光衣、安全水靴等。Over, Sir， 我穿上上身了。 Roger， 齐备了制定指引之后，还要提供训练，等员工熟知怎样执行应变计划。 雇员如果真的要在风雨季节嗰阵去户外工作，就要留意天文台每一日的天气资讯啦。如果出现强风暴雨等等恶劣天气情况，或者收到天文台所发出的恶劣天气预报咧，雇员就要按照雇主所制定的紧急应变计划执行相关措施，保障自己和保障他人的安全啊嘛。 Sir， 出边落紧毛毛雨啦，我哋翻入屋啦。 No， 即刻执行紧急应变计划。Steve， 你收衫。 Yes， sir。 Maria， 你收裤。 Sir， 咁你收咩？ 我负责指挥 ，Go Go Go， 搞掂晒就收队。 恶劣天气工作要小心，确保安全，人人都放心。我是 Steve 何展睿。 另外提提大家，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已经生效，职安健法例的最高罚则经已提高，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罚款1000万同监禁两年。职安健守法，劳资双方都有责，切勿以身试法啦。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勇敢追寻新发现，每分每秒占据我生命，这份甜味永恒不会变。每天讲出一千次，只想保护全场昨天，就算天光天黑不断变，唯独我共你。